南朝鲜的同胞报11号在舆论揭露并谴责朴槿惠集团罪恶说，他曾在2014年初同美国缔结第九次分担防卫费特别协定时决定增加对驻南朝鲜美军的资金支援，可一直掩盖了其事实。另据南朝鲜基督教广播电台报道，南朝鲜的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13号要求当局查明曾在朴槿惠执政时期对那些反对日军性奴问题协议的市民社会团体实施镇压和工作政治的真相。该团体同一天把要求查明真相的书信递交给国务总理室。